世界只有你不懂我爱你，我给的不只是好朋友而已，每个语言有着浅浅笑容里，难道你没发现我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公里长的线，一个热吻可以调动面部29块紧张的肌肉。回忆起一段往事，只需要一段旋律，一个瞬间。经典969为你打磨时光之美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播， 城市放牧，放肆扩听。 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每一天我们忙忙碌碌兜兜转转，最温暖的时刻可能就是没有工作，享受片刻的安宁，朝着新的方向回到那一个叫做家的地方。 因为 不同的年龄做不同的事，在我看来是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罢了。二十岁的时候是有梦的年龄，未来的路再长再苦也抵不过青春无敌的那一份冲动。三十岁的时候相对于安稳的年龄，有了家庭，有了今生最大的期盼。四十岁成熟的年龄，生活的洗礼锤炼了形停信步的人生信念。这一生不管哪一个阶段，幸福都是要靠自己把握的。希望你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有人说，遇上对的人，幸福就会变得很简单。两个人大手拉小手，一起压马路，一起吃路边摊，一起蜗居在一起，这些都是很开心的事情。因为不管做什么，内心安宁，内心喜悦才是最重要的。遇上了对的人，做什么都是对的。 等待，我随时随地在等待，做你感情上的依赖，我没有任何的疑问，这是爱。我猜，你早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。 以前我觉得朋友圈很干净，或者喜欢都删掉的人是很酷的。后来才想通，朋友圈堆成山的人才是真的酷吧。那些没有用的链接，过时的段子，新欢和旧爱，他们根本不在乎过去发生了什么，